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58集，刺客。几个书生毕竟也没见过世面，吓得往一旁躲。葛青一收刀，殷侯皱眉问天尊， 现在几个？ 又来了四个。 天尊话音刚落，就见凉亭外的雨幕之中红色的身影出现，巨阙出鞘那熟悉的声音引来了小舞一声虎啸，寒光闪过，展昭落地，脚边两个刺客落地，身上完整无缺，也没看到什么伤口。就在那帮书生睁大了眼好奇看的时候，那两人的后背上出现了两道细细的血痕。展昭一甩巨阙上的水，收剑的同时，两个拿着剑的刺客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展昭巨阙入鞘的一刹那，白色身影出现在他身前。白玉堂刀都没出鞘，云中刀长长的刀鞘将空中的雨水一砍为二。在刀鞘扫过的方向，突然就出现了两个人，两人的耳侧正好被云中刀的刀鞘狠狠砸中。两人在空中原地转了一个圈，摔到地上的时候头先着的地，脖子以上整个都折过来了。就听咔嚓一声，众书生都一呲牙。公孙摸了摸下巴， 哎呀，这两个重伤还是展昭比较手轻，那两个只是轻伤。 公孙话刚说完，就见林焰火落在了一旁的一个灯台上，轻轻巧巧的一蹲。等他红衣在空中翻飞了几下，缓缓落下，众人就听到砰砰两声。再看两个黑衣刺客摔在了石凳旁边，四肢扭着，两眼都翻白了。 这两个也许还能抢救一下。 公孙说完，空中突然一阵风过，众人就看到赵普一手按着一个黑衣刺客的后脑落地，众人就听到两声巨响，嘴角都抽了抽。那两个刺客被九王爷砸到了地上，大半个脑袋不知道是拍扁了还是被按进地里去了。公孙直摇头， 这两个估计没救了，赵普果然手黑。 鲍岩好奇看向一旁看热闹的吴一霍， 小霍叔，为什么那些人都看不见？ 是影刺客用的是水遁之术。 水遁？是什么人啊？ 哼，算是高级的刺客了，用来刺王杀驾的那种。这几个功夫还不错，不过主的那个还没出现。 啊，什么主的？ 影刺客就是刺客的影子，真正的刺客只有一个。另外会有很多用来引开注意力和打掩护的影子刺客，这些啊都是善于使用遁术和伪装的死士，就是出来送死的。 这帮书呆子哪儿见过这些个呀，都十分好奇。 哇，那影子有多少个啊？ 没准啊，可能十来个，可能上百个。 上百个？这么多？ 春华一惊，欧阳就在他身后抬脚踹了自家外甥屁股一脚。 废话，看看行刺的对象是谁。 众人刷啦一声转脸，赵真纹丝不动坐在那里，依然是单手轻轻转着扳指，似乎是在做什么打算。赖天青就凑过来问， 哎，那个黄公子是什么人啊？ 赖天青话没说完，就听凌霄突然喊了声小心，说话间一把拽过林夫子。就在众人一个愣神的同时，寒光闪过，刀锋直扫林夫子的咽喉。赵普等人都一皱眉，这个不是影子。果然这个刺客的武功跟其他几个刺客完全不同，出刀速度极快。凌霄也是功夫不差，一把拉过林夫子，剑走开，侧身就将夫子往自己身后拽，那意思帮着挡一刀算了。只是都已经扫到凌霄肩头的刀却被一只手捏住了。海风众学生保持着受惊的状态，张大了嘴后仰着，尤其是凌霄，他护着林夫子往后摔倒，好在九娘扶了他俩一把。然而此时的场面有些诡异， 就见空中似乎有一把刀，但是又似乎没有，而一只小孩的手捏着那把刀片，那胳膊看着就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的胳膊。众人定睛一看，黑水婆婆单手轻轻巧巧地捏着一把刀，另一只手里还捧着那条小白蛇，众人倒抽了一口凉气。随着他捏住刀的同时，那把几乎无形只有刀锋的刀出现了，握着刀的是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刺客，衣服的颜色和外边天空的颜色接近。黑水婆婆石榴石一样的红色眼瞳缓缓地移向一侧，看了那个灰金蒙面的刺客一眼，咔嚓一声，那把刀被一折为二，黑水婆婆将手中的断刀一甩，那刺客额头中了一刀，飞出了凉亭。太学众人目瞪口呆看着，良久，王琦蹦了起来：“ 小孩杀人了！” 众人望天，庞玉戳他：“ 别乱说，叫婆婆， 不是吧？” 林霄等人也惊骇非常，他们几个之前就一直猜黑水婆婆是不是展昭的侄女之类的，顶多十来岁个女娃，除了眼睛有些吓人之外，好可爱，这究竟是多大？包岩伸出三根手指头示意三位数，众人一声抽泣。黑水婆婆轻轻捂住嘴角，霍霍地笑了两声。依依和赵兰扶起林夫子和凌霄，赵真回头看了一眼，微微皱眉。展昭等人也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这个并非是影子刺客，难道说刺杀赵真反而是掩护，真正想杀的是林夫子？赵真似乎也有些疑惑，他站了起来，似乎是想去看看林夫子的情况。就在他站起来的时候，身后南宫一把抓住他肩膀往后一拽，随后就听到砰一声巨响，凉亭顶部的一根横梁呼一声朝着赵真砸了过来。南宫单手将赵真挡到身后，就想抬手一掌拍开那根横梁，但是伸手的同时，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， 横梁都掉下来了，凉亭岂不是要塌了？ 就在南宫做判断的一刹那，展昭和白玉堂一人拽住一个，将他和赵真带了出去，其余众人也都带着凉亭里剩下的人飞了出去。天尊一闪，把殷侯怀里的小四子抱走了。 你上！ 殷侯无语望天，抬手一掌拍向那根横梁，众人就听到轰一声巨响，原本因为失去了横梁而歪斜即将坍塌的凉亭屋顶，被那根受了殷侯一掌反向飞出的横梁整个撞飞了起来。凉亭的屋顶在空中四分五裂，那根断裂的横梁之后出现了三个人影，这三人也是穿着影子杀手的衣服，手中握的并非是剑，而是暗器，应该是要给赵真致命一击。还没等他们三个下手，空中三支箭飞了过来，三箭全部都是拐着弯斜向飞出，正中脖颈，三人也被带飞了出去，落到地上的时候已经一命呜呼。武一火微微挑眉，远处龙桥广的身影已经在雨中看不清楚了，但是箭还是很准。 那小子果然天分惊人啊，只教了他一遍，在雨里也可以射出这样的箭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看着三具刺客的尸体，这三个功夫没刚才行刺林夫子的那个好，怎么回事？此时四周围只剩下了刷刷的雨声。南宫替赵真打着伞，赵真抬起头，刚才被龙桥广射中脖颈的那个刺客的血喷溅到了南宫的伞上，雨水冲下迅速扩散，伞下往上望，那一瞬而逝的红光可不就是血光之灾吗？众人也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对方的遁术在大雨的掩护下隐蔽得极好，特别是突然暗杀林夫子那一下引开了众人的注意力，然而刚才陈三挂的那一句小心横梁还是帮了大忙。南宫觉得应该给那算命先生送点礼物什么的以示感谢。赵兰拽着依依的衣袖看着一地的尸体， 好吓人啊，刚才没机会表现就是因为你个胆小丫头一直拽着我不放。 外面 刚带着人绑完了百来个地痞的邹良带着人进来，将满地的刺客捡起来，看看有几个活口。赵震摸了摸下巴，看展昭， 交给你开封府吧。 展昭点了点头。公孙给还活着的几个刺客稍作治疗，能说话的都被邹良押走审问了。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五爷也皱眉，感觉很微妙。 是什么人？ 坏人吧。 赵普皱眉看赵真，赵真笑了笑， 哼，今日出宫收获颇丰，给你们点奖励吧。 啥？ 要查金家旧案，先去查一下22年前10万贡金失窃案。 贡金失窃？ 并没有这样一桩案件记录在案。 公孙和包岩都点头，同时两人都瞄白玉堂，那意思你个家属怎么抢开封府主簿的活干？ 那可是10万两进贡的黄金不翼而飞，记录在案那还得了？ 倒也是。 赵真说完对南宫摆了摆手， 今天也玩够了，回宫吧。 赵兰撅着嘴不肯回去，说要跟大家一起吃宵夜。赵真倒是也没管他，就让歌清多带点人保护他安全。欧阳带着黄成军送赵真回宫，同时加强了皇宫的守卫。方百济傻站在那里看着塌掉的凉亭。 这可是古迹呀，200多年了，开封第一亭呢，就这么塌了。果然开封府的人到哪儿哪儿就拆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